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-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杨月楼在大家伙的劝说之下，终于点头答应了韦家小姐韦阿宝的求爱。郎才女貌，明媒正娶，眼瞧着一桩幸福婚姻就要促成了。可偏巧这个时候，韦阿宝的叔叔韦天亮找上门来了。韦天亮对于侄女儿下嫁给一个戏子，那是百般刁难。韦天亮说了，按照清朝法律，这杨月楼是贱民，不能和我侄女儿韦阿宝通婚。其实按照法律，韦天亮说的没错，在大清律法上确实不允许良贱通婚，可是法律归法律，人情归人情，那会儿只要两家人同意，其实官府也懒得管这事儿。可是轮到韦天亮这儿，被他这么一折腾，还真给杨月楼和韦阿宝找了不少的麻烦。他是一代京剧大师，一次演出引来富家之女垂青，姑娘情真意切，他却为何百般拒绝？大喜之日，他为何还没有脱下礼服就沦落公堂？一段凄惨的爱情，一个起伏的人生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杨月楼冤案第三集。韦天亮这人思想古板，绝对接受不了侄女儿这种行为。再有一个，他们韦家在广东上海一带那是出了名的名门望族，听说侄女儿要嫁给一个戏子，韦天亮鼻子都快气歪了，这就是给韦家丢人呢，直接找上门来吵架去了。瞧见韦天亮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这韦氏可就不乐意了。碍于面子，韦氏呢也没跟他大吵，反而是一句一句的话里带刀的数了他。我说二爷呀，咱们两家向来走动的不多，我们家老爷还没说什么呢，您这儿着哪门的急呀？韦天亮的嘴上稀稀拉拉的长了几根小胡子，听嫂子这么一说，气得胡子呀胡哨胡哨的。我对你尊敬，我叫你声嫂子，不过你得清楚，韦阿宝是我们韦家人，他和那戏子结婚就是给韦家丢脸。再者说，我侄女结婚，怎么你连通知都没通知我一声啊？听到这儿，韦氏轻声一笑，叫您一声二爷，那也是我尊重您，我们家老爷没过世呢，这个家要有不同意见也得是他说，即便老爷没了还有我呢，我可是韦阿宝的亲娘，这关系打哪儿拎也轮不到您来插手吧。不通知您呢，那是因为咱两家早就没来往了，我知道您在哪儿啊。韦阿宝姓韦， 可您别忘了，她还是我闺女。好家伙，韦氏这话气得韦天亮咯咯咯咯的，刚要还嘴，韦氏端茶送客，一举茶杯，仆人上来招呼着韦天亮出去。这韦天亮啊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扭头还骂呢：“啊，我告诉你，他们这婚事我坚决不同意。那个臭戏子杨月楼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他休想！你们给我等着！”韦天亮这句话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没白说。自打他回家之后，一直琢磨，一是不打算让侄女嫁给杨月楼，二来呢，找机会得把这面子给争回来。韦天亮不是什么好人，这办法自然也不是什么好招。他在家冥思苦想了两三天，最后大闹喜宴的法子他给想出来了。怕杨月楼他们人多势众，还决定如果杨月楼非得把这婚给结了，他就上衙门告去。转眼到了杨月楼和韦阿宝大喜的日子，对于这场婚礼，韦家虽然没有打算大办，可毕竟是有钱人家，再节省那也比一般百姓阔气。就看这彩棚扎的得有两条街，送亲的车马好几十辆，光是嫁妆带了50来箱。韦家全家上下全都乐呵呵的等着杨月楼上门接亲来。可谁成想哪门王氏在大门口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，眼看着吉时都快过去了，还不见杨月楼的人影。这下可真把王氏急坏了，赶紧吩咐手下人出去打听打听去。没出多的功夫，就看这下人急匆匆跑回来了。哎呀，不好了，王奶妈啊，这外头有好些人手里还抄着家伙，好像奔这儿来的，估计啊是要闹婚。听完这话，王氏脑袋嗡一下子就懵了。这带头的不用想啊，肯定是韦天亮啊。王氏赶紧带着家丁出去瞧瞧，远远的就能瞧见几十号人，个个都不是什么善茬，手里拿着家伙摇头尾巴晃的奔这儿来了。王氏心说坏了，杨月楼那边还不知道呢，这要是来了碰个照面肯定得打起来。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让小姐和杨老板必须成婚。在这个节骨眼上可没有功夫让王氏前思后想了，就看王氏一边招呼下人过来一边脑子飞转。突然这王氏想出一个妙计，赶紧吩咐手下人去，你们赶紧从后门出去啊，想办法找到杨老板，说让他过来抢婚。这抢婚呢，原本是南方的一种结婚的习俗，就是大家凑在一块儿热闹热闹，烘托一下气氛。嫁闺女娘家人全都不舍得，这女婿呢只能把人抢走。别看小伙子带着媳妇满街跑，娘家人呢就在后边追。当然了，这都是闹着玩，谁也不真抢。王氏之所以想了这么一个法子，就是担心让别人看见有人闹事儿，毁了这韦小姐的婚事。您还别说，王氏这招还挺管用的。这帮下人刚打后门一出来，绕过一条巷子就碰见杨老板了，奔这儿来要接亲来了，赶紧把这方法啪啪啪一说，杨老板明白了。就瞧见韦天亮一伙人瞧见杨月楼带着韦阿宝是一通的追，站在旁边的老百姓啊都以为是抢亲呢，没人帮忙，反而呢还那傻乐拍巴掌。这韦天亮这次计划又失败了，不过还是那句老话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韦天亮是狗急跳墙，愣是一纸诉状把杨月楼告上了公堂。审理这案子的上海知县名叫叶廷春，刚刚调过来不到一个月。这个人早先有一绰号叫三大知县，哪三大呢？脑袋大，脾气大，酒瘾大。由此可见，这叶廷春断案向来是意气用事，比较武断。这天一大清早，叶廷春还没睡醒呢，就听到门口有人击鼓， 他是睡眼惺忪，骂骂咧咧的就出来了。谁呀？这是本老爷想睡个好觉都不行。哎呀，一屁股坐稳之后，满脸的不耐烦。师爷递过状纸，这叶庭春还没看出三行去呢，就骂开了：“这个不知好歹的臭戏子杨月楼啊，竟然敢欺负到我们香山人头上来了！来人呐，你们把杨月楼和这韦阿宝给我抓回来！”原来这叶庭春和韦家人呢，老家是一块的，都是香山人，再加上叶庭春本来就瞧不起唱戏的。一看韦天亮状纸写的内容，这火上来了，不分青红皂白下令抓人。那边杨月楼和韦阿宝折腾了一夜，还没来得及把身上的礼服给脱下来呢，就不明不白的被一帮官差给带到衙门来了。一进门，杨月楼头一句就是喊冤呐。没想到叶庭春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啊，本老爷还没问话呢，你喊什么冤呢？难道本官抓错你了？说完直接扔下一签子，下令把杨月楼吊起来，重打100下脚镜。您想想，这脚镜腿肚子迎面骨啊，打100下这人不废了。再说这个杨月楼又是一唱戏的，这腿相当重要。韦阿宝一看这个，眼泪当时下来了。大老爷，小女子是心甘情愿嫁与他的，我们上有父母之命，下有媒妁之言，亲戚朋友还能作证，望大老爷您放过我家官人吧。韦阿宝不说还好，一说这个，叶庭春更来气了。自古这戏子都是薄情寡义之人，你一个良家姑娘跟谁不行，你偏偏跟他，国家法律不允许，你更是给香山人丢人呐。说完了，叶庭春大吼一声：“给我重重的打！”杨月楼这会儿两条腿已经是皮开肉绽了。韦阿宝心疼啊，一下就抱住杨月楼。站在一边的衙役这会儿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一把把这韦阿宝拽开了，下手更狠了。韦阿宝瞧着杨月楼满身是血，气得他是破口大骂：“你个昏官呐！”我与杨月楼是明媒正娶，你为什么苦苦相逼呀？我和他成亲跟香山人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能够如此无理断案呢？叶庭春没想到杨月楼没说什么，这小女子还挺厉害，一声令下：“给我掌嘴200，我倒要让你见识一下你咆哮公堂是什么罪过，还敢辱骂本官。”一连三天，叶庭春对杨月楼使出了难以想象的酷刑，最后杨月楼终于是招架不住了，屈打成招，承认自己是和韦阿宝私奔的，为的就是骗取韦家的钱财。杨月楼一承认，叶庭春就好办多了，草草结案，就把卷宗送到了上级部门松江府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对于这件案子，叶庭春根本没想到会给自己惹来那么大的麻烦。案子刚结束第二天，就开始有人找上门来了。头一个送来的，就是一些戏园的老板还有杨月楼的戏迷联名作保的文书，说杨月楼不是那样人，他和韦家小姐那是双方同意明媒正娶的。这联名上书叶庭春还没看完呢，这第二个人又来击鼓喊冤来了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杨月楼的母亲杨氏，外带杨家上上下下十几口的人。一到公堂之上，杨母就是哭天喊地，哭得叶庭春这脑门子就没平整过，一家老小全都作证，说杨月楼不可能为了榨取钱财强迫韦家小姐结婚。叶庭春好不容易送走了杨家的母亲，这屁股还没坐稳呢，第三波人又来了，这人数比杨家人还多，呼啦一下来了20-30口子。 由韦阿宝的母亲韦氏带队来公堂洗冤来了，各种各样的物证人证证词说了一大套，听得叶庭春头都大了。其实这会儿叶庭春多多少少也琢磨了一下，是不是自己断案太武断了，人家可能根本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。可是转念一想不对，就即便是真冤枉了杨月楼，现在我也不能翻案了，这案子我交上去了，真要是翻案，这等于跟自己过不去，抽自己大嘴巴呀。结果这叶庭春为了自己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，叶庭春连哄带骗的把韦家人给送走了，心说这下该消停了吧。可是还没出半个时辰呢，又是一封联名上书给递上来了。叶庭春打开一看，呵，签名的一共是九个人，不是上海巨富就是上海名流啊，都是上层人物，全替杨月楼说话。叶庭春就不明白了，您说一个戏子怎么能让这么些人替他说话呢？而且这几个人不光联名上书，一个个的还分头给叶庭春写信询问一下处理意见，这回可真让叶庭春为难了。叶庭春这回真是两头为难，如果他执意坚持杨月楼是榨取钱财啊，诱拐良家妇女，不光杨家韦家不会饶了他，那九个社会名流也不会放过他。可是真上报说案件需要重审，这办案草率的罪过足以让他自己降职处分。就在叶庭春头疼的时候，这门突然开了，进了一个人。进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叶庭春的小舅子，叫连哲焕。这小子今年27、28岁，曾经考过2次功名，全都落榜了，之后就整天跟着叶庭春瞎混，别的不成，心机倒是挺深的。瞧见叶庭春这两天为了杨月楼的案子整天发愁，他就过来聊两句。叶庭春一见他苦的愁深的馅大了，这连哲焕轻声一笑，姐夫您有什么打算呢？是打算替杨月楼翻案承认自己有错，还是一口咬定呢？一听连哲焕这口气，叶庭春啊还死硬呢，我当然不能替杨月楼翻案了，那不是跟我自己有仇吗？只不过这些人逼得这么紧，而且还都挺有来头的，我恐怕是……没等叶庭春把话说完呢，这连哲焕就把话接过来了。老话讲，擒虎容易纵虎难，事已至此，您这个时候要是替杨月楼翻案，想必担的责任肯定不小，所以杨月楼这案子不能改。再说那几个上海名流您也不用担心，他们真想帮杨月楼吗？不是。您想啊，杨月楼是他们给请来的，这人在上海出事儿了，出于情理他们自然得问一问，您只要肯出点血拉拢一下，攀攀交情，堵住他们的嘴，这事儿啊肯定没人再提了。毕竟县官不如县管，等到上边省府两级官员定案之后，他们就是再坚持也没用啊。再说了，他杨月楼一个戏子，我就不信所有人都替他说话。连哲焕这办法不是没有道理，可是叶庭春也有自己的难处。哎呀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可是你也知道我刚刚上任，哪有那么多银子拉拢关系啊？再有这案子漏洞太多，倘若上级官府认真起来，这也不好办呐。哎呦喂，我说您真是榆木疙瘩脑袋，您不想想，都是同朝为官的，自古官官相护，这道理谁都明白，他们干嘛非为了一个戏子跟您过意不去啊？再者说，您这县官出了问题，他们是您的上级领导，真要把这事儿闹大了，他们这脸上也不好看呢。您就放心吧，至于这银子，连哲焕一边说一边把一沓银票给叶庭春拍桌子上了。 每张是5000两白银，一共6张，您先用着。这可都是韦天亮联合一帮香山人一块凑的。叶廷春越听越不明白，就看连哲焕冲叶廷春使了一个眼色，凑了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韦天亮说了，他要买杨月楼的命。”古代官场黑暗，区区3万两银子就能买条人命。叶廷春本来就不情愿翻案，再一收这好处，当即决定这案子他是死咬到底，维持原判。这事儿过后，甭管杨家和韦家怎么闹，他就是不见。韦氏一看叶廷春这么不讲理，只好派人去松江府告状。叶廷春本以为自己这安排挺好，连哲焕给他说的道理也都不错，可是谁成想，这天叶廷春正在公案上看报纸，一行醒目的标题映入他的眼帘，这上头写着：夫妻何罪，刚刚拜堂便遭拘，县令歹毒，痛打鸳鸯大喜日。叶廷春气得一下从椅子蹦起来了，这说的就是他呀。再往下仔细看内容，叶廷春呢都快气得七窍生烟了。这报纸上把他骂了一狗血喷头，什么刚愎自用、昏庸无能、朝堂之上对杨月楼施加酷刑，不仅没把案子审理清楚，还让外国人看了笑话，说中国人野蛮愚蠢。这还不算完，接下来又有一条新闻看得叶廷春是浑身发冷啊，说上海民间传闻，一帮有权有势者贿赂县官3万两，要取杨月楼的性命。叶廷春这会儿是一阵冷一阵热呀，这受贿之事怎么会传到外边去了呢？杨月楼这场冤案又会如何发展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再一次出发》，屈原作词，王蓓作曲，韩磊演唱。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，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，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，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，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，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，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，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，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出发，歌声和汗水一路挥洒，中国梦的旗帜下再一次出发，追梦的人们。